说我不想熬，谈恋爱你挂病号，找我比算命更有效。你很好，我来辅导，你很慢，我就摸你耍宝。其实你应该不笑，那个男生并不好。男生很糟，女生很巧，你心白马王子偏偏嫁到。男生女生没完没了，半夜三更听我唠叨，好姐妹淘。 时候我们开始熟悉的底线，追

萧敬腾是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他兼具了明星的特质还有演唱实力，声音特色非常好，展现出个人的独特声线，唱功深厚令人惊艳。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雨神萧敬腾带来的寂寞还是你， 就下去细雨落满地，我还在质疑如何能够开始思念的冲击，活在无助里，我怎么能继续让我醉到不行，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寂寞围绕着我无能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和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伤心最美丽，问题满天星，从此不再提，我怎么能这样让我为爱失去蔓延继续，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寂寞围绕着我无能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让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向前进，内心的世界里是寂寞还是你，若你住在我心，一起往前进，慢慢向前进，最美最远的你， 谁疼爱过那些梦，完美的无救，好多相似的温柔，也有不一样的难过，两个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隆隆。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 寂寞，我们都别忘了，都被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得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何尝有始无终。 双手泡过下雨的微风，你说你也是一样的，我们笑着看天空，聊着聊着聊到哭了，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那些拥抱你的依旧，好多相似的温柔，许多年的朋友，两段爱来去的理由，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在路边叙旧，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像泪声隆隆，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像一段路的交通，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就成寂寞，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得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何尝有始无终。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忘了很久，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那雨伞下的衣袖，那等答案的面孔，多少快乐走成寂寞，我们都被忘了，都被别人忘了，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你讲得淡定轻松，我看着乌云飞走，所有你的话我都懂，爱常有始无终。

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接下来要带给我们好声音的这位歌手呢，叫做阿桑。他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个人的私生活也一直非常的低调，同时呢，独自承担压力的能力也非常强。他也是母亲的经济支柱，而他低沉而沧桑的嗓音也颇受关注。一起来听到阿桑带来《我不想》。 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地说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回头动不动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属于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个 笑容，我会痛，动不动我的心。 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新西兰移民局27日发布消息，以旅游探亲或进行商务活动为目的前往新西兰，并于2017年5月8日后递交签证申请的中国公民，可获最长5年多次往返签证。云南27日出台了22条措施整治旅游市场，其中包括取消旅游定点购物、严禁变相安排和诱导购物、严禁欺诈销售等。这些措施将于4月15日起实施。百年梨园行，千亩繁花开。燕郊大石各庄第12届梨花节4月8日盛大开幕。本届梨花节特邀汉服走秀、民乐演奏、古风歌曲助阵，开启百年梨园古风音乐盛会。以百年梨园为画布，为您重现千百年前早出暮春、久暖花生的诗情画意。活动当天，所有着古装、民族特色服装女性和16周岁以下男生均可免票入园，并可免费参加梨花宝贝选拔赛。一等奖1名，奖励价值3000元的华为 T9 手机一台；二等奖2名，奖励价值2000元的泼墨丝巾礼盒一套；三等奖3名，奖励价值1600元的百年梨树2棵一年；优秀奖20名，奖励价值80元的折叠双肩包一个；参与奖30名，奖励价值50元的运动水杯一个。亲爱的广大市民朋友们，4月8日早8点，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宾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尽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可别热线03163725888。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欢迎回来，夏天继续来陪你听歌。我还是非常庆幸的，庆幸什么呢？庆幸自己的青春里有周杰伦、有蔡依林、有林俊杰、有 S.H.E 等等的歌手。那现在还在认真唱歌并且能为人所知的还有多少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蔡依林带来的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用你想没有回忆 沙漠，我没踩开那漆黑路两趟，子弹丢的颜色，穿过纵两块的快乐，我还记得。 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的边走边说想带我一个曾经的时光被丢失了，一个小伙伴在周围人望。我踩开这星光，我唱出了的歌曲用心写下，心里你说你的唱法，这歌词里有对你说的话，让爱慢慢的酝酿，心都在给你照应。我的心只能够不懂他你的模样，最爱的人的梦有力量，你我都该勇敢再经风雪，一切别管我，跟着我对天上轻轻的爱你的证明，这就是年轻的潇洒一次的决定， 有时购物买的北京，有时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有时个拥挤的北京，有时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你流泪。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陪你。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泪流。 可以买的代价。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喜迎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等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首歌呢，叫做《第三者》，来自梁静茹。用一句话来概括梁静茹的音乐呢，就是以淡雅抒情类为主，轻快、摇滚等多种曲风共存的歌曲。一起来听到梁静茹带来《第三者》。 我晓得，无论你说的多么温和，某一些难解的隔阂把爱伤害了，那多不值得。没什么好怪的，我已经发力继续拉扯，没有谁非爱谁不可，就算变心了也非罪不可赦。他只是在最无辜的第三者，就算他消失，此刻告诉我明白为什么了，责怪他又凭什么呢？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虽然我愤怒，但是我明白的，把过错让他去背着，那是不对的。嘿，女孩，你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 不知道为什么，在清华这样一所理工科的校园里，却出了很多文艺青年。来自清华校园的水木年华组合，每首歌里都有青春的影子， 在水墨的歌里依然能够找到那些最初的东西，那些被生活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美好，依然在他们的歌里顽强地存在着。我们一起来听到水墨年华带来的嗨自由。 在路上只为心中的渴望，渴望不停地飞翔，是自由的向往。面对现实的重伤，内心有一种信仰，相信它给我力量，让生命灿烂绽放。 选择在家里喝着酒。

不伤心。我以为可以，不可以卑微也没关系，我一样是感激。我一个吻不言也可以，卑微倒是甜蜜，我一样感谢你。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卑微也没关系，我一样是感激。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演唱过，叫做《一样的月光》。那无论是苏芮还是迪克牛仔和动力火车的演绎，总有一句歌词能够感动到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多么好的歌词啊！生活总是好好的过，无论怎么变，喜怒哀乐总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起来听到动力火车和迪克牛仔演绎的《一样的月光》。 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离我最近的女人，

是什么，因为这别人就别想到我，就唯一相信有来生。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我没有改变最初的承诺，我要你快乐一些，不再悲伤，我要你知道我都在。我想你都还记得，不相信有来生，热吻里却还流着眼泪，希望你现在会比较快乐，那我想这样就很好。如果我真的爱你，让你走开，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我永远都会在，我舍不得让你走开。 在2005年的时候，我听到了陶晶莹的这首歌，叫做《走路去纽约》。其实我常常害怕，如果有一天没有纽约了呢？当你听到桃子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里第一个音频的时候，你一定也会听到自己的一丝无奈吧？我们一起来听到《走路去纽约》。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我飞的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 倾斜，投向青色的季节。你也听说，也曾来过，我想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